第98集，黄雀在后。 京湖南和江南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如实到了顾元白的桌子上。顾元白一件件看得仔细，将兵马守卫地点和难民逃亡路线记得清清楚楚，在心中反复推敲，确定没什么遗漏了，才看了豪强和反叛军之间的冲突。 京湖南的豪强反叛军可以踏平，但江南的豪强反叛军怕是舍不得。 江南一地这么繁华，反叛军能把这里当作后勤大粮仓，京湖南采取强硬手段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军事硬实力，江南采用柔怀手段，能合作的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强行逼着也要合作。只要徐雄元和几个江南豪强的人家组了姻亲，豪强就上了贼船，提供一切能支持的东西，以确保徐雄元真能造反成功。自古以来，面对豪强的办法不过是镇压和限制，限制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令其迁移，离开自己的扎根地，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另外当地的豪强抢蛋糕，以此来形成限制。顾元白的元身少年登基，卢峰掌政数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如今这局面，豪强都被卢峰纵容成什么样了。顾元白揉着眉心缓声道， 朕看呢，江南的豪强还会牵扯得更大。 因为皇帝的反腐让他们看见了如今皇帝的强硬，皇帝如此为百姓着想，那就不是为豪强们着想，就是要动手限制豪强。先前那几年，豪强们过得太舒服了，只要上供银子就能舒舒服服地当自己的一方土皇帝，规则由他们定，他们就是法律，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极致的放松之下，迎来这样强的反腐力度，不少豪强都心中怨怼不满。江南豪强们的势力，说句不假的话，几乎整个大恒的商户都能和江南搭点关系。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一些人真的被徐雄元拉上了贼船，他们就会拼命拉更多的人上这个贼船，彻底让顾元白坐不稳皇位，让另一个和卢峰一样的只要给钱就能纵容他们发展的上位者上位。顾元白手指敲着桌子，生怕自己有一丝半点的遗漏，他将众位信任的臣子喊来商议，最后突然心中一动， 京湖南三面环山，但后方还有一条极其迂回的江仙道，江仙道之后就是大岳，朕不能给他们逃向大岳的机会。 一直板着脸看着他的薛远上前一步硬声声道， 臣自请，愿受长荫。 顾元白对他的能力很信任，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那就交给薛钦了。 自从两个人骑着红云回来后，顾元白对待薛远的态度就极为自然，而薛远其实没吃亏，反而还占了些便宜，按理说应该就满足了，但就是两个字，憋屈。薛远抬眼看了顾元白一眼，顾元白微微一笑，面色不改， 去同枢密院调兵，允你带兵10000，点定远将军为辅，尔等与京湖南江南两地三方守备军互相配合，给朕全部拿下反叛军。 臣遵旨。 说完，薛远朝着顾元白行了礼，暂且将正事放在心头，大步朝着殿外而去。快要走出殿门时，莫名回头看了顾元白一眼，又转身离开。这一眼看得顾元白莫名，他看着薛远的背影，直到人不见了也没有搞清楚这一眼的内容。 皇上此时就派兵前往，是不是快了一些？ 不快。 行兵打仗，粮草先行。等薛远到了江仙道时，江南的豪强们要么被徐雄元灭了，要么就被拉上贼船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豪强还是徐雄元都成了反叛军，打反叛军就是正儿八经的借口。王师征伐，他们就站在了道德上的高位。顾元白无意拉长战线，也无意牵扯更大，等徐雄元搞定豪强，他就会搞定徐雄元。月余时间，京湖南和江南受损不大，很好。这就是皇帝做事和徐雄元做事的不同了。徐雄元清除豪强那是直接下手，干净利落，不需要一个借口。而顾元白则不行，身为皇帝哪能干出强盗事。 顾元白对徐雄元敬佩不已，并展开圣旨，义愤填膺地痛斥了贾深慧草菅人命、扰乱天下太平的罪行。徐雄元果然和江南豪强们搭上关系了，军师之中能说会道的人主动请缨前去劝说江南豪强，半是威逼半是利诱，对于江南大族余氏更是将其的女儿许配给了徐雄元做小妾。老大都上了贼船了，剩下的一些也半推半就地被劝服了，还有些聪明人觉得此事不对，便连夜逃亡乡下，宁愿抛了这财富也不愿和徐雄元共同谋事。自然徐雄元自认为自己很好说话，你不想和他合作可以，人可以滚，钱留下。刘言暗中将这些安分守己的豪强记下，稍后通知到在江南潜伏的监察处。还是那句话，对于老实本分的商户，圣上喜欢得很。在薛远快马狂奔赶往京湖南的时候，那些上了贼船的豪强们也打算用自己的势力去尽可能地拉其他豪强们上船了。 人越多闹得越大，皇上就越是岌岌可危，甚至可能不用发动战争浪费兵马钱财，朝廷就会主动将皇帝给撵下来，主动来迎接我。 徐雄元就这样做着美梦，白天黑夜地想着朝廷、京城、皇位。刘言像是保护一个孩子的童年梦一样，保护着徐雄元的美梦。在江南豪强联系外地势力时，每当徐雄元脸上显出对未来的憧憬时，刘言都会含笑颔首道： 将军，您想要的都会实现，我们想要的都得由将军你来完成。 他语气温和，夹杂着满满的希望和虔诚。每当他说完赞同的话，徐雄元都会感动地握上他的手，再高声叹道： 我徐某人得刘小友这位知己，夫复何求啊。 刘言每当这时都会微微一笑，笑而不语。京湖南和江南边界三方守备军将这里围得严严实实，江南的豪强往外寄出的信封就这样彻彻底底被三方守备军拦了下来，人马扣留，连信鸽都会被打下来添个昏，总之插翅也难飞。送信准备出江南的人都一脸的不可置信，直到被束缚住被粗鲁的扔在一旁，他们才知道原来朝廷的官兵就守在两地边界上。 天哪， 送信的人全身发寒，鸡皮疙瘩起了全身，他们往左右一望，就看到密密麻麻站姿笔挺的守备军一眼竟然望不到头，顿时眼前一黑，头晕眼花。省内的人还在研究怎么造反怎么篡位，而省外皇帝的兵马就在虎视眈眈，这样从脊椎猛地窜上的寒意甚至让不少人双膝发软无法呼吸。 皇上就在看着我们谋反， 呼吸要上不来了，他们心中不断地哀嚎着，不断地大声吼着，脑中期盼着省内那些人能够听到他们心里的话。 赶紧跑，别谋反，赶紧带着我们妻子儿女们跑，皇上的人就在这儿，皇上知道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